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，人民武装力量省23号举行了宴会。宴会有驻朝武官团成员和各国驻朝外交代表应邀出席，还有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、朝鲜人民军将领和军官出席了宴会。